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陈建文。 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我哋嘅新鲜生料早已经远近驰名，今晚嚟靓煲王试下我哋嘅脆肉鲩鱼，双飞闪片，保证你流晒口水。 姐， 咦，你哋啊？ 嗰晚我同妈妈好开心，食咗好多嘢，好多嘢。 饮水， 我饮咗少少。哇！ 咁啊，就头先我哋讲咗好多，即系关于戴耀廷啦，佢今次事件嘅，我谂可能系即系反思又好啊，教训又好啦，咁样样。咁但系咧，即系我觉得有啲道理嘅嘢咧，其实都要据理力争，要讲到底嘅。即系譬如好简单，我觉得次次都系要讲到自决嘅问题啦。即系你喂，点解一定要红线就唔讲得咧？点解一定要中共嘅红线就唔讲得咧？据理力争咯，我哋咪要讨论咯。点解？喂，你其实你讲民主，你都话你都可以咁讲噶。中国共产党领导其实都是一个民主的体现来的。你都说这个人大的制度是人民主集中制嘛，是不是？你咪说咯。嗱，所谓人民自决，喂，人大咪人民自决咯。喂，辩论咯。点解唔讲得啫？点解你说自决就是有问题呢？ 所以呢，我哋是不是应该泛民主派呢？ 要有啲人讲咯，其实是。 应该咁样。第一个选择当然就是你说部分唔系真系从政，唔系喺政治上咁大影响力嘅人。讲啦，你好似即系缩咗避佢咁嘅。第二个讲法就话，你唔可以放弃自决呢条线。呢日全部都系咁 ，OK？ 咁你就真系死守嗰条线啦。 系啊， 但问题自从 DQ 四打后，呢一条线已经散咗噶啦嘛。嗱，咁讲一个问题嚟噶。 首先咧，就咁讲，李仪之前嗰篇文咧就咁讲，喂你。即系民主派咁，你发表个声明，你啊，即系你唔赞同港独，就等于咧，其实你污名化咗港独。咁有啲佢自己信港独嗰啲人，系咪应该自己走出嚟讲啊？甚至乎唔关，唔好讲港独啦，因为佢而家立埋自决嗰度啊嘛。本身边啲系以自决为呢一个纲领嘅，即系呢啲政治人，系咪应该自己走出嚟捍卫同埋辩论到底咧？即系譬如，我觉得即系你众志咁样，你俾人扣都冇，自己反正都冇， 所以 冇成本啦，已经。 嗰条线， 啊、 你唔想越褪越入嘅时候咧、 啊， 即系除了一党专政系即系无可辩论，就系我一定要讲之外啦、啊。结束一党专政，我讲啦、 啊。 第二就系话你要褪翻上去， 要有一要话嗰啲人去出嚟据理力争啊！ 即系民主党、公民党同埋啲主流泛民都要，即系大家自己都要辩论，同埋要内化一个问题，就系话喂，人民嘅自决系我哋应该有嘅权利嚟噶嘛？喂，你一褪去嗰个位，连自决都唔敢噏嘅时候，因为好似你话斋，即系DQ 之后就全部缩晒啦。因为一提呢个纲领嘅时候咧，就全部都被 DQ， 喂选都冇得选嘅。 唔 喂，咁我谂一个问题，嗱、沙坪推演啫，即系呢个一个政治角嚟嘅嚟啫。如果个个都系咁讲，寻日个个都 DQ 先， 系 你好难全部 DQ 嘅噃。今次佢嘅做法都同以往嘅手法系一模一样。即系而家我系 part two 啊，即系头先我 part one 啊，同 part two 嗰个讲法就系话咧，佢嘅做法就系咧，我越踩越入，越踩越入，越踩越入， 搞到你呢真係好似即係啲本土派咁講啦，香港係變成內地一個毫無特色嘅城市嘛。唔單止喺經濟上面喎，喺政治上面都係咁喎。喂，佢條紅線越吞越埋嘅時候，喂，我哋就要諗啦。除咗我哋係唔應該喺度即係好唔 prudent 咁亂咁噏之外，自己又唔係好信嘅，但係如果我哋真係認真去諗嘅時候，如果我哋要同佢當係一場政治角力嘅時候，係咪全部應該褪返呢個位置啊？褪返上去啊！喂，而家幫返戴耀廷嘅講法就係話，喂，佢講係冇錯喎。如果我哋已經係結束一黨專政，建立一個民主嘅中國嘅時候，香港人都有呢一個嘅民主選舉嘅時候，自然我嘅民主選舉唔單止係選領導人㗎啦，亦都可以係包括決定自己嘅命運㗎嘛。 係啊，係啊。 喂，好 natural 喎！ 咁我就攞翻， 系咪个讲法嚟嘅？ 所以我就攞翻阿戴耀廷呢一句说话出嚟讲，佢就话：如果当嗰一日共产党真系倒台啦，咁我哋系有权自决噶嘛？点解唔得啫 ？Why not？ 喂，系咪冇一个共产党，中国人会死啫？点解要将共产党同埋中国人嘅命运要紧紧绑在一起？即系点解要成为一个共同体咧？我哋而家辩论呢样嘢啊嘛，所以点解喂？如果呢样嘢都唔辩论嘅话，所以咧？黄志文今日咧就乱 Q 咁噏啦，我哋睇下呢幅图先。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就系反掉了一国两制，系对香港人嘅犯罪。我哋唔辩论，佢而家就系 sell 呢啲嘢啊，就系中共同埋中国人系嗰个命运与共完全系冇得即系分开啊。喂，点解喂佢而家话反对共产党等于反对一国两制？喂，香港偏偏就系可以爱国而不爱党噶嘛，从来都系咁，呢个香港系核心价值嚟噶嘛，呢个系一国两制共识嚟噶嘛，点解要讲翻转头啫？喂，呢一样嘢真系要据理力争喎，呢个系 咪？所以咧，嗱，而家从另一个角度谂就系咧，即系佢嗰条线咁样越踩越埋嘅时候咧，越讲越夸嘅时候咧，即系由呢一个嘅谭耀宗讲拆佬试沙煲去试我哋关于结束一党专政嘅问题，跟住咧就再嚟戴耀廷嗰啲咁急下，即系几个选项有自己嘅权利都唔得嘅话咧，其实你睇到共产党嘅策略系点？即系而家再细心谂就系、是，你惊啊嘛？我第一。我打到个分化策略先。第二，我哋要你所有嘅主要嘅泛民嘅政党都表忠，同我讲唔可以独立。OK， 喂，喺咁嘅前提里边，喂，我哋嘅斗争嘅策略要谂清楚咯。嗱，除咗头先我讲个自省一同埋自省二之外，跟住自省三就系话，喂，大佬，点样反击啊？越踩越埋，吴家祥。喂，乜都唔讲得噶咯，咁样嗱，咁我就觉得应该要再定啦。嗱，我哋第一有啲嘅禁區，我不入，還我都做唔到，實驗唔到住嘅，唔噏一件事。但係個問題有啲位，我不能夠令到我成個嘅核心價值係褪走曬 咯。係啊，呢、這個就係、是、啊，你唔好成日下下都同我哋講紅線啫，紅線紅線，屌你一日到黑同我哋講中國共產黨係紅線，咁你香港人條底線 咧？所以咧，我就係、是、第三點，我就想講就係、是、褪翻上去。跟返住叫中自己一条路。你要同佢打嘛。嗱、你玩到我咁盡係咪係咁噏下都唔得。唔聪明一件事，戆居一件事，係咪唔应该出席嗰个场合，唔应该讲嗰件事一件事。但个问题就係成个泛民係应该而家褪返上去。你嚟 DQ? 你嚟 DQ? 喂，香港又未立廿三条，就算立咗廿三条都好。喂，嗰、那个唔系涉及行动喎。喂，如果嗰個涉及行動真係推翻共產黨，如果佢真係涉及行動係真係分裂祖國，阿哥，我都唔驚你廿三條啦，係嘛？ 唔係曾幾何時，泛民都係守得住呢一條線嘅。你記唔記得？即係2016年選舉嗰陣時，喂，嗰啲選舉主任係要求你每一個泛民嘅候選，唔係要求每一個候選人都要簽 確認書啊嘛。咁嗰陣時咪主流泛民全部唔簽咯，做一個示範咯，係咪？你要鬥大啊嘛，你鬥唔鬥得起先得噶。 唔係，因為佢唔敢，你要計一條數就係佢而家咁樣殺雞儆猴，同埋咧畫呢條紅線咧係越嚟越過分，所以咧即係除咗話。系唔好亂咁噏之外咧，第二樣嘢就係咧，你都要定清楚你自己嗰個政治路線同定位啊嘛。 嗯， 係咪？唔係，喂，你俾佢越踩越過嘅時候，喂，又係真係好過分喎！我乜都唔噏得㗎咯喎，冚家 祥。而家係反映嘅 DQ 打後到而家，泛民都未重組翻佢嘅論述。 同埋即係你即係你唔據理力爭咧，阿黃志文啲撚樣咧就越踩越深。 同埋我應該要放棄一個諗法就係、是。我唔应该怕咗有啲嘢咧，就系我讲完之后我冇得参选。嗱、我计条数系咁计，一两条友讲系冇用。你全部都系咁讲咧，就另外一件事。唔系讲港独啊，又唔好误会我嘅意思啊。我系讲紧即系人有自决自己嘅命运嘅权利。呢一条线，我哋从来都系要守噶。我哋从如果我守呢条线嘅话，你吹我唔涨嘅噃。喂，我叫結束黨專政唔得啊，係咪啊？喂，2047之後香港人再重新諗，究竟係咪用一國兩制嘅模式？點解又唔得啊？喂，嗱，你守呢條線咧，我覺得就最穩嘅。呢條線係最穩嘅。嗱，你唔需要問我贊唔贊成港獨啦，屌你多餘嘅，你都我點解要答你啫？呢個問題係咪自決等於港獨咩？ 唔係，但係個大前提係在於共產黨而家係將自決同埋呢個港獨撈埋一齊、捆綁埋一齊嘅時候，咁你咪開始揦嘢咯。所以你先見到，喂，成個主流泛民步步即係節節退敗，咁甚至去到梁耀忠係連呢一個結束一黨專政，佢都話可以討論講唔講嘅時候，咁你冇得搞嘅喎，成件事係。 唔係，所以我哋應該褪翻錢。是一齊褪錢啊！屌你大佬，你冇得幾條友褪錢啊！大佬，得幾條友褪錢就好似戴耀廷咁噶啦，就槍打出頭鳥噶啦，大佬，係全部褪翻錢啊！係嘛？我坐呢個戇居，嗱，你只要放低個心理包袱，我唔怕俾佢 DQ 就得噶啦，我死都唔信佢 DQ 曬廿幾個泛民嘅立法會議員，亦都唔需要好似而家咁焗住人人表態話反對港獨嘅，係咪？唔需要咁讲嘅，冇意思嘅。你咁样咪俾佢焗咗出嚟啦，大佬。嗱，你事后谂翻啦。喂，今次我哋真系全部满盘皆落索啊，输到就系俾个戴耀廷去噏佢。其实本来系无关痛痒嘅嘢，输到满盘皆落索，大哥。跟住大家人人自危，喂，我是从政嗰班友啊。第时出唔出去外面讲嘢啊？一出外面讲嘢，话勾结我嘅势力、啊；去台湾讲嘢，话勾结台独、啊。跟住即系联合搞呢、這个港独、哦，你点可以咁样褪法噶？如果我哋咁样褪法，一件好危险嘅事嚟噶、哦。跟住我下一次你唔知道再想加啲咩落去噶、哦，争取香港民主都唔得噶，要求林郑月娥落台都唔得、哦，大佬都系黄志文讲嘅一国两制嘅框架范围里边嘅，大佬，因为共产党支持佢啊嘛，大佬。 系啊， 系一样啲啊。 你咁样 interpret 噶嘛？咁你系无限。去即係自己倒退，即係等於退到就係話一國一制為止咯。即係你嗰個唔係一國兩制嚟嘅，你講嗰樣嘢係即係點解要香港人要愛黨啫？喂，呢、這個真係香港人核心價值嚟嘅，呢、這個係喂呢、這個我都要據理力爭嘅喎。 唔係你共產黨唔係話罵不到嘅咩？ 咪係咯， 當年阿矮鄧。我用翻呢個國民黨嗰啲右派嗰啲報紙嘅説法，咪叫矮鄧啊嘛。喂，矮鄧係咁講嘅喎，大佬當年。一國兩制就係共產黨馬不倒啊嘛！你咪嚟鬧我咯，係咪？ 咁係因為鄧小平仲拿住佢支第四野戰軍喺度啊嘛，大佬。 呢個就係而家你所謂嘅阿黃志文佢今日所講嘅兩會精神咧，就係要想香港所有反共嘅聲音全部都要消滅曬佢啊嘛。系咪？即系我哋一见到话你反港独啊呢啲乜嘢，本来咧就你话惊 DQ， 边啲人惊 DQ 啫？要选立法会议员嘅人惊 DQ 啫嘛。咁但系而家你去到戴耀廷呢啲唔系选立法会议员，佢冇公权力嘅， 但系 需要宣誓嘅。 佢睇准戴耀廷一样嘢咧，就系、是、上一次雷动成功。 系，我知。 再上一次嘅占中亦都系成功。 吓， 即系成功嘅意思就系话咧，叫一呼百应。 嗯。 跟住咧，佢而家就瞄准紧咧佢嘅风云。又驚佢一呼百應，所以咧佢開始一定要嘅策略就係抹黑佢，變成一個即係民族敗類，佢嗰啲字眼民族敗類。 所以我覺得更加要支持佢咯，即係要 嘅人。 嗯， 佢就係想咁做。 嗯， 其實佢成個謀略就係咁，再加上俾一條紅線你哋，焗你哋表態，即係你都唔知道表唔表好啊！你表。话净系撑佢嘅言论自由，咁你赞唔赞成佢嘅讲法先？咁你话赞成咁，咁你支唔支持港独噶？咁样，你答又系死， 唔答亦都成。 咁你已經嗰一刻已經冇言論自由啦， 係咪？ 咪你連不表態嘅自由都冇埋啊嘛，講緊嗰樣嘢係。 所以我覺得呢個要據理力爭咯。我覺得唔係話所有人都要驚 DQ， 因為我哋呢啲人唔係選立法會嘛，土你都唔會選立法會啦，係咪？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我哋起碼我哋就要講啦，係咪？作為一個公民嘅責任，我哋唔係需要宣誓，係咪先？係咪先？咁但係去到23條立法嗰一刻，佢就會攞戴耀廷呢一個作為標準啊嘛？點解呢個中聯辦啊、港澳辦啊，哇！佢話支持香港依法施政，依法去即係去對戴耀廷做啲嘢啫？喂！而家我哋睇嘅法律根本對佢做唔到嘢，包括阿湯家驊自己都講啦，係咪？喂！嗱，我可以攞呢一個煽動罪去跟進，咁跟進咧，但你而家揾唔揾到證據咧？ 因為點解咧？你再加另外一個觀點啦，可以參詳一下嘅啫。因為我哋過去的日子裏邊啊，我哋成功地咧，都冇話成功咧，起碼咧人哋區分得到咧，所謂嘅港獨派嘅人，或者係所謂嘅本土派嘅人咧，其實同我哋係有分別嘅，同我哋主流嘅反對派有分別嘅。今次佢打戴耀廷，第二個好重要嘅目的咧，就是在於將我哋捆綁翻人一齊，方便頭先你講嘅講法，立23條嘅時候就容易講咯，係嘛？因為以前咧都可以話，最初立23條嘅時候，2003年嘅時候，正如肥棒咁講，嚇嗰啲反動分子喺邊度？幾時我話講分裂組國家嘅，係嘛？你立嚟做咩啊？好啦，後期咧佢製造咗呢個本土派出嚟，嗌緊港獨。甚至乎要武力推翻呢一個嘅中共嗰啲嘅時候咧，其實佢已經揾到藉口嘅。但後期我哋嘅拆招係乜嘢啊？成個泛民嘅主流呢班人唔係我哋嘅人嚟噶，甚至乎可能係你嘅人嚟噶，你喺度自編自導自演噶。好啦，佢發覺呢招唔得啦，再嚟一下，焗住你戴耀廷，我哋一定要捆啦，係咪啊？第二個我哋唔捆啫，咁戴耀廷我哋要捆啦啩，咁佢咪可以方便做23條嘅立法咯？話香港有國家安全嘅問題咯，話有人想顛覆中國咯，話有人想勾結外國勢力咯，話有人想即係分裂咯。今次佢喐戴耀廷嘅目的就係想做呢樣嘢，因為我哋冇得甩身啊嘛。你梁友游蕙禎、梁仲恆、陳浩天、黄台阳，甚至乎梁天琦，唔系我人嚟喎，大哥，从来唔系噃，佢屌得我哋仲劲过屌老共，我怀疑系你嘅人添，大佬你喺度自编自导自演，戴耀廷我哋冇得唔焗埋去嘛，咁咪立23条咯，用翻你头先嗰个古仔啊。啱啱好啊，塌塌陷啊，几多大佬？ 用一个唔系当年03年嗰个标准啊，03年嗰个就已经话系去到冇牙老虎啊，又成啊。 你谂下，跟住啲谭耀宗，佢再出嚟讲啊，寻日4月5号啊，佢朝头早接受电台访问啊嘛，讲话立23条啊嘛，呢个系宪政责任啊，已经拖22年啊嘛，佢食住佢细想噶，跟住阿张建宗仲好笑。佢同我哋批評戴耀廷無關嘅咁樣，好似此地無銀三百兩，大佬。我你宏觀少睇個局就係咁。我唔敢話我睇穿，但係我覺得今次都係一個局嚟，係俾大家都係墮咗入去。 唔，你去到其實你我哋都不能幸免嘅，係咪？即係生死存亡之秋，因為佢咁樣扣帽子咧，係我哋都會出事嘅，網台都會死嘅。系咪？即系因为佢讲呢啲煽动啊嘛，佢根本就冇煽动行为，系咪？你点样有 imminent action 啫？佢讲完嗰样嘢，系咪真系有班人走出嚟反共、买枪买炮去怼共产党咧？冲军营咧？ 佢而家讲嗰个讲法就系、是、咧，就算有冇 imminent 嘅 action 都好咧 ，up 下都唔得。 咪就系咯，咁所以我哋就系 up 下嘅人啊嘛，系咪 ？up 下都唔俾你啊！ 我哋就系 up 下嘅人啊嘛，所以我哋系更加要据理力争啦。呢样嘢就系、是。所以我覺得當然即係如果你話主流泛民你做政黨要參選嘅佢哋即係可能要多啲咁樣嘅顧慮啦。咁但係我覺得喺撐戴耀廷呢一點嚟講尤其 唔係咁呢個我就冇 嘅。係呢個絕對係啦。 係咪因為但係一般嘅民眾呢就搞唔清楚。 係。 即係戴耀廷有呢、這個 發表權意見權利嘅自由， 嗯， 同佢講嘅內容你啱唔啱聽，其實可以分到兩個 part 嘅喎，大哥。你覺得一般民眾可以區分到呢樣嘢？我覺得佢區分唔到喎，又香港人都區分唔到喎。即係我唔同意你，唔同意你㗎啦。我包括你有冇表達呢個意見嘅自由，我都唔同意嘅喎，咁樣。去到咁誇噶咯喎，已經去到嗰個位 置。香港人哲學教育差啊嘛，呢方面冇計噶。 所以我咪話咯，即係我再總結翻我第三個觀點就係、是，褪翻上去，自決嗰個攬翻住。我冇話獨立啊，但我有權決定我自己嘅命運。我同唔同你一齊，我都唔可以。 即係所以，我覺得就係、 是。我同唔同你離婚，我都冇權決定。有冇搞錯啊，大哥？ 所以我覺得。起碼即係你話以自決派嚟為呢一個即係黨綱嘅政黨咧，其實係應該走出嚟嘅，其實係。 喂，反而嗰啲就全部冇， 就真 係 冇， 係 啊，即係就冇乜，就冇乜聲音咯。其實係，因為你唔係話再去喺度，即係俾大家個想象2047點啊！你而家再仲講2047，把鬼咩？咁遠，喂，我哋出年都可能冇咗啦，一國兩制。 唔係，所以我都係分開兩派要講㗎，即係可能話用之類嘅層次。 啊 政治原則還政治原則，政治策略還政治策略。 係， 我講唔講係我策略嘅問題。 啊、 但我嘅原則就擺咗喺度。 嗯 ，OK， 我唔係走正面啊，我而係想話俾你聽，喂呢條線我係會死守嘅。 嗯 ，OK， 我講唔講，我去唔去台灣講，我出唔出席邊個組織嘅活動係我嘅選擇。 嗯。 在我不同的時空裏面我可以選擇做不同的事，但這個原則我是會守的。 嗯， 即正如有一天很簡單，因為人家問你這個原則的問題的時候，喂如果有一天即確實可以大家去決定的，你沒理由反對的，大哥喂即使我 未必同意，其實說這句話都多餘的，我未必同意 是港獨的這樣，但我沒理由我不捍衛我這個權利的，是吧、 嗯 你有票投喎、哦，咁樣其實 是、啊、 即使民協，你同啲街坊解釋都好容易嘅啫，相對之下。 唔係，我覺得呢個就算係你講反省，就算中國人都要反省。如果你攞呢樣嘢嚟辯論嘅話，究竟中國人係咪一定要同共產黨命運與共？係咪中國人冇咗共產黨會死？唔係 淨係共產黨嘅問題添啊！ 係咪先？ 係咪我一定要同廣東人啊？ 啊 我係咪一定要同上海人啊？ 嗯， 同嗰啲北方人啊？ 係啊， 嗰啲叫咩？嘅撈鬆佬一齊啊！ 係啊，點解？ 我有權決定。 係啊，有權決定 嘅。我同你嘅文化，我同你嘅種族都有少少唔同，因為啲高大啲啊，咁啊，好似我哋咁矮啊，大佬啊，大隻好多咁啊。喂，語言都唔同，宗教信仰又未必一樣。 嗯。 喂，如果我有一決定嘅時候，或者你都有一決定嘅時候，係咪應該可以定下大家啲命運㗎？大佬係咪一定要命運共同體嘅，大哥？系嘛？咁我有呢个权利，唔代表我一定要决定咁做。咁搞清楚系嘛？应该 啊。咁所以我觉得即系我哋守住戴耀廷咧，其实我哋更加重要一样嘢啦。我哋见到黄志文今日讲呢啲乜嘢咧，系要狠狠地屌鸠佢一顿先得嘅。大佬，捍卫一国两制唔可以反共啊！即系呢个系香港人核心价值嚟嘅。 同埋咧，佢今次嘅借势咧系确实系奏效嘅。 嗯、 我見到戴耀廷咧，好少咁頻密地咧喺個 Facebook 裏邊咧，因為我都係即係 like 咗佢嗰個 page 啦、 啊， 或者係佢 friend 咧，佢不停出 post 㗎。 嗯哼， 佢自己都好 desperate 㗎，佢都好 desperate 㗎。其實我哋唔應該咧係太過 desperate 嘅。 嗯， 嗱，事後孔明㗎嚇，你咪鴨咯。 唔係 desperate 嘅原因係一樣嘢，就係、是、話你政府出一個咁嘅聲明譴責佢，而佢最主要嘅謀生嘅地方，香港大學雖然唔表態啫，而林鄭亦都講今日先至走去講話，喂唔會影響大學對於戴耀廷嘅論處啫。但客觀上有冇影響啊？ 呢、這個都係此地無銀嚟嘅。 係啊， 即係林鄭咁嘅。同埋一樣嘢搞清楚，第一個發炮嘅其實唔係特區政府。嗱，我哋上個禮拜就係星期四嗰日做節目，佢星期五特區政府發嗰個聲明。 嗯 ，OK。但係之前原來《人民日報》海外版係出咗，佢真係 observe 嗰個咩台灣反共救國團嗰個研討會。 即係呢個係 order 嚟，好明顯係 order 嚟㗎啦。 This is an order。如果呢個係 order 嘅話咧，你諗下以前嘅年代嘅時候嘅特區政府。在呢咁嘅政治問題上面，如果你真係捍衛一國兩制嘅，你一定頂翻轉頭噶嘛？頂翻轉頭意思就係、是、喂，呢個係言論自由一部分。 我哋即使唔同意佢嘅意見都好，但我誓死捍衞佢表達呢個意見嘅自由。唔好講咁白啦，隱晦啲噏下呢個 point， 或者唔會同佢同一個鼻孔出嚟，因為咧佢係有恃無恐嘅。跟住你諗下大公文匯，跟住成班藍絲全部飛撲出嚟，而我哋都係 too desperate 我去回應佢嘅。跟住我就發覺喺個過程裏面呢，有好多冇必要嘅畫蛇添足嘅嘢呢都加埋落去嘅，屌大佬。 你都幻想緊呢一個有吉士嘅香港政府，當年最有吉士嗰兩個特首，一個董建華，一個曾蔭權，當年呢就對住呢啲咁嘅外部壓力呢，佢哋都係唔出聲㗎咋。咁客觀上佢唔出聲就已經係某程度上等於幫咗你，但今時今日呢、這個政府係主動做大搖停，亦即係話俾你聽，喂，如果過完呢一單嘢23條立咗之後，第一時間炒 Q 個大搖停，咁成個民主派就冧咗落去嘅，因為你諗下未來嘅選舉係揾大搖停做組織人啊嘛， 你諗下我哋聽到個消息係星期三嘅時候，如果特區政府唔出呢個聲明，其實根本係唔係一篇新聞嚟。我記得我唔知星期五、星期六去 YouTube 去睇佢嗰個即係反共救國團，嗰啲 YouTube 全部都未過100嘅，都冇人聽。 你嗰陣時你都話冇問題啦，佢講啲嘢 都冇人理啊。喂，點解我哋今次要反擊嘅原因係在於，唔係單單係因為佢今次最重要嘅原因應該咁講，就係話咧。喂，你成個是有組織、有部署、有計劃的， 手段太喇喳。 由《人民日報》海外版開始，到特區政府的呼應、文匯大公，再所有親中的陣營，全部飛撲曬出嚟，跟住劍指向立23條。譚耀宗俾咗貼士大家嘅啦，張建宗尋日嘅訪問已經俾咗貼士啦，係咪？喂，你想玩呢一招啊？繼續玩民族啊？繼續玩呢個港獨論嚟玩 Q 我哋，即係愛國論啦，係咪？嘅另外 2.0 啫，係咪嚟玩我哋？所以個部署就係在於，喂，你成個泛民真係好好地坐低再度一度。喂，如果呢條線係咁俾佢畫嘅話，嗱，佢試咗一港專政啊，發覺唔係好奏效，即係何俊仁又好，或者係即係泛民嘅主流話死都要講嘛，係咪？你咪 DQ 我咯咁樣，咁佢知呢樣嘢唔得啦。咁就玩過下 啦，更加正嘅就係當年咧，就共產黨冇做圍城打援呢一樣嘢咧，都仲有叫即係梁家傑、余若薇啲大律師公會專業團體之後出下聲。今次咧，你見到大律師公會咧已經完全係借曬嘅時候咧，你泛民係更加冇專業團體走去支援你。咁你點樣攞翻個輿論陣地，俾你慢慢喺條線度褪下褪下褪翻上去？呢、這個先係更高難度嘅嘢啊嘛。 同埋仲有一樣嘢嘅。即係我希望我嗰個講法係中多過你嗰個講法中咧，因為你係復活節假啊嘛。 嗯，唔準理你。 即係我哋嗰班人都係放鬆曬所有嘅心情㗎啦。 政治 係咪真係放緊假㗎嘛？尤其是 到今日都仲好多人請緊假㗎嘛？你講緊。 冇錯，因為你搭住個清明㗎嘛。 即係我睇啊，戴耀廷咧，佢即係啱啱就出 post 就講呢一個林鄭啦。咁佢就話。林鄭而家嗰個情況好凶險喎，點解咧？佢話即係前車可鑑，佢而家佢覺得呢個林鄭啊，同呢一個曾蔭權身上應該睇到咧，其實如果佢唔執行呢個北京嘅硬任務嘅話咧，佢隨時會落得啊曾蔭權咁嘅下場喎。即係其實講真啦，即係等於就係話佢根本就係呢一個曾蔭權 2.0， 即係呢個就吻合咗以前啊。 點解咧？ 曾玉成都講過噶。中成都講過呢、這個講法， 唔係點解啊戴耀廷會係咁樣 interpret 咧？因為佢話佢唔會懲處佢喺大學度。 嗱，佢就佢以我諗，即係我以我理解啦，係咪？嗱，首先佢如果佢以佢自己本意咧，佢唔會主動去做呢啲咁嘅嘢嘅。而我哋見到咧，佢今日接受呢、這、一個佢搏麥嘅時候咧，佢都咁講啦，就係話佢戴咗頭盔嘅，佢好明顯佢強調緊去搞戴耀廷咧，唔係佢本意嚟嘅，因為佢話我睇完 YouTube。我就贊同咧，特區政府今日出嘅聲明。乜特區政府出嘅聲明唔撚關你事？ 放手啦，此地無銀呢一樣嘢，佢已經做得好核突嘅啦。 你講喂，講真嗱，你咁樣講咧，你真係老底，即係話你好想金盆洗手，你好想割席嗱。即係本土派成日講你割席，佢而家真係割席啦。喂，你估你咁樣做，想討好香港人，中共睇唔到咩？ 冇辦法，你真係兩個嘅權力中心，即係究竟係中環管啦，定係還是西環管？ 你做得佢个位嘅时候，佢怼得呢一篇声明俾你，老实讲，你赞成出，咁咪即系你落咗水咯。 系啊， 系咪？我又唔信啊，特区政府。即係一日出咁多新聞稿啊，篇篇都係高呼佢啊， 而林鄭 呢一個問題一定會高呼你，因為點解一定要你孭鑊？你都唔敢唔出，懟到埋嚟嘅時候， 唔係我覺得非常之蠢呢個人。 唔係啊，你再諗翻轉頭，點解佢揀而家呢個時候出？喂，喺呢個時候沸沸揚揚，然後我哋翻工嗰陣時靜曬，到時到立23條嗰陣時，係攞呢段時間，你見到喂輿論都唔反對呢一個為例子走去做啊？ 嗱，你都見到林鄭咧係非常之蠢，佢好想割正，佢好想劃清界線，話自己同唔係自己本意，但係咧，你咁樣你討好唔到香港，你討好唔到黃絲先肯定，但係。你喺中共眼里咧，就见到你原来系心不甘情不愿啊，系要我落晒 order 硬任务，你先至肯做个样，然之后话咧我同意嘅咋。 不过唔系喎，咁谂啊 ，Anthony， 今次我哋就即系放低我哋过往对717嘅仇怨。佢敢唔敢讲，都好过唔敢讲。即系话佢自己都系心不甘情不愿地，你夹硬俾我划押呢一篇新闻稿。 嗯。 老实讲，你做得佢个位，你都会同意划押啦，系咪？喂，听过、哦，确实嗱，佢自己讲啦，听过啦，咁讲唔系几好、哦，咁咪出份新闻稿咯。但系事后佢发觉咧，学我哋头先嗰个讨论嘅话斋就系、是、越走越过分啦，已经。 嗯， 呢个已经唔系香港一国两制，噏下都唔俾啊。 系啊， 系嘛？即系当然我哋知道老共嘅考虑喺边度啦，个成个政治嘅计谋喺边度啦咁样。咁佢咪褪翻轉頭？ 唔係，所以 但問題呢啲政界周子若、啊，你都仲走去， 你 即係同情佢嘅你。 唔 係， 我唔 係 同情 件事， 我唔係同情佢、啊，我即係嘗試諗下點解佢喺呢個問題上邊係需要咁反覆啫。 係、啊， 如果我用翻戴耀廷嗰個講法，就話佢會變成曾蔭權 2.0 嘅話，嗱、啊，當年阿何俊仁都講過好多次啦，李永達嗰啲都講過啦。曾蔭權其中一個俾人秋後算帳嘅原因，就係當日嘅政改方案上邊啊嘛。佢話：如果民主黨提出嘅嗱，我唔知佢哋係咪即係為咗自己笠高帽啦嘅政改方案嘅區議會版本嘅話，如果係過唔到或者係中央唔同意嘅話咧，我曾蔭權辭職啊嘛。喂，呢下嘢係導致到佢後尾變成貪爭嘅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嚟嘅咩？爺要搞翻佢轉頭啊嘛。我當呢個講法係啱嘅話，咁你林鄭月娥仲敢？應該係一往無前嘅、哦 嗯。 如果你用梁振英 2.0 嘅說法係，係唔應該有猶豫嘅、哦，唔應該話我哋無意喺呢一個嘅大學嘅教席裏面向即係呢個大學施壓，唔講咪得咯。亦都冇需要就話澄清自己，我係自己冇份嘅。 嗯， 嗱，我嘗試用戴耀廷個思路去諗咋嚇，我之前冇準備過。即係七一七講啲咩內容？ 呢個係你假設嘅主觀願望，七一七係咁樣做嘅啫。但係客觀效果，七一七就係好似 連阿挺都係咁講喎。 係我知啊，但係問題我而家講客觀效果嘛，客觀效果就係林鄭月娥同埋香港人嘅關係就係等於呢個張無忌同埋周之若喺個婚禮嗰度，阿周之若就喊住係咁喺度攞把劍插 Q 阿張無忌啫嘛，件事就係咁樣咯。 嗯， 係啊，咁所以正因為咁樣，喂你揼唔揼佢一拳好啊？佢真係喊緊喎，但係佢真係插緊你喎。 你而家見到啊，阿黃志文咧，佢今日出嚟講啲嘢咧，或者佢類似咁講，話中環西環要行得好埋啊，行埋一齊啊。其實佢嘅角色就係要夾佢啊嘛。當然佢都唔信曬呢一個林鄭，所以點解黃志文咁積極，成日都爭取曝光，就係咁解啦。 唔係咁，當然嗱，另一個角度就係咧，就係講翻七一七啦，就係佢係比拉多。就唔關我事嘅。 I wash my hands。 係啦，呢件事係唔關我事嘅。即係你要判佢死。即系判耶稣死，即系判戴耀廷死。其实咧，我都唔系好主动出击嘅人，亦都唔系扮演一个好重要嘅角色，亦都话俾你听，我大学嗰度咧，我唔会封嘅，亦都唔关我事咁样。咁我觉得佢系想死嘅。当然，良好嘅意愿就好似我之前个讲法咁啦，就系话喂，大佬越搞越过分咯、哦。 但香港人你就要將呢啲咁嘅仆街捆綁埋一齊嚟打，你先至喺輿論陣地上面攞翻嗰個即係戰略高地。 唔係我唔熟啊，七一七嘅脾性啊，所以我揣摩唔到佢點解咧喺呢個問題上邊咧係唔選擇沉默。 嗯， 佢唔需要講大學嗰段嘢，唔需要講話佢唔係我主動。 有關的聲明我們已經發了特區政府的立場，那就算了啦，亦都沒有需要去到梁振英那個階段的時候自己加多幾錢肉緊去批一大輪，去建立自己即係喺老共心目中的權威。而佢而家呢個方法，我奇啊奇在，點解係天一半地一半啊？ 嗯，買啲中間。 頭先你都想講嘅 ，Anthony， 你咪話咧，佢又攞唔到藍絲嘅支持，亦都黃絲亦都唔會諒解你。 嗯， 我點解要即係選擇呢樣嘢？除非你戇居嘅啫。 兩面不是人。 唔係，我奇啊奇在呢個位啊。 嗯， 呢個唔係好似啊林鄭嘅性格㗎。的處理方法，還在這個這麼敏感的問題上面，這個嘢的紅線的問題上面，他敢騰奇怪，我未想通啊，我剛才那些 possibilities 來的，不是我終極的意見來的，大佬。 好，咁啊呢一節時間差唔多，我哋轉頭返嚟講下而家啊炒得好熱嘅呢一個大橋啦。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HKPeanut.com